疑您，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歌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哇，我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啊！我身边的人呢都对我很好，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近期呢，我被一群男生围着 殴打吗？欠债吗？追债吗？ 啊，没有那么可怕啦。 还是怎样？ 是很温馨的事情来的。 被一堆男生围着， 围着干嘛？ Uh-huh. 吃饭而已，不是要、uh-huh. 跟我拿号码，还是要勾引我，还是什么啦？ 拿号码我也不例外，你可能欠人家钱呢、啊。 Hello， 我哪里？我一脸是会借钱的样子吗？ 像。 好，那你借我咯，1000块可以吗？2000块、3000块、4000块。 所以你要说这些男生做了什么事情？ 这些男生不像 Broccoli 那样、uh-huh. 那么的温柔体贴。Uh-huh. Broccoli 对我呢真的是拳打脚踢的，我每天都会殴打。 讲重点。 OK 了，在前天的时候，我是跟我的男性朋友一群男性朋友吃饭，然后呢，他们每一个都对我很好，我都吓到了。Uh-huh. 一个呢就帮我照顾 bag， 他就说，哎、uh-huh. 欸，等一下有人打抢啊，你放这个椅子上啦。Uh-huh.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看我手短短这样子，哎、欸，你要吃那个菜你夹不到是不是？ Uh-huh. 啊，帮你夹啦。Uh-huh. 然后另一个呢就看我好像出汗这样，他就说你很热是吗 ？OK，、uh-huh. 我再帮你拿那个风扇啦。哎、uh-huh. 哎、欸，阿帮阿的风扇的、 uh-huh. 啊，类似这样子的事情，每一位都对我很好， uh-huh.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 所以你到底给他们多少钱？ 一人应该1000块这样。 这些灵眼哪里找的？到底给了多少钱？为什么可以请到这些灵眼？ 给了他们1000块，所以当天呢，我就 做了。还是 KL 最近有一个新的叫公主配套， 就当对 啊，懂了。给你成为一日公主，你这大概付人头一个500块，多得下来五个男生大概2500吧。 是的， 啊2500，那我们就可以设你像公主这样。 OK 啊，有 这样的服务。所以你是要介绍这个新的生意吗？ 是的，现在我 是老板娘吗？ 现在我就做这个生意了，我们有公主配套，还有王子配套的。 对啊， 大家想要的话，来到我的 IG 公主。 我们好奇各位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有这个公主配套，就是有人真的把你当成公主来 serve， 你乐意花这个2500来请吗？ 2500啊，我是 OK 的啦。 是有多不被人家爱？哎，就你比嘞。 我们先讲别的事情， 要聊伤心事 了，真的是啊。OK， 所以今天的变呢，就来跟你聊一下，你身边有没有男性朋友呢？如果有的话，开心事情是什么？回来跟你分享。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Sasa Blue 的《最后一夜》。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 勾选变。你身边呢女性朋友比较多还是男性朋友比较多呢？如果是男性朋友比较多的话，哎，有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当你冷的时候，他会主动把他的外套给你。 哦，这个真的还蛮暖的。 很暖呢、啊、而且如果他只单单给你的话，哦，这个是特别的温暖的。 没有喂，我发现现在女生有时候不是要这样子 啊。那要怎样 ？OK， 我跟你讲一个真人真事故事。我以前做过真心是暖的故事。 哎呦， 那时候大概是在我大学时期， okay. 然后我就跟了一班我的中学到大学很好的女性朋友们， 嗯、 我们去蹦迪。 OK， 然后因为我觉得女生在外面真的危险，因为那个蹦迪有很多那些各种人类。 OK， 所以我就是我真的撑起我全程跳舞是撑起我的手， 哎、呦 在护着，没有碰到他们，但是是护着他们，因为我怕等下有人吃他们豆腐。 Uh-huh. 结果重点是整个活动蹦迪完了，半夜4点他们骂我，他讲李伟俊，你懂你今天很烦吗？我讲这么好，他讲我就是故意不要给要给别人搭讪。结果你在那边顶着我， 哎、欸，真的很 你懂吗？他们故意穿的就是有露肩膀这样子，然后我还讲，哎、欸，要不要给我的衣服给你穿这样？他讲不要啦，我就来吸引男生的，你在那边给我阻断我桃花。 哎呦， 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不要随便自作聪明，有些女生他们就是要故意穿的很冷很凉这样子。 可是你会不会很 hurt 啦？哎呦，竟然 没有，我就讲说你们，我想你们这一堆 help boy， 他都要主动认识男生，为什么还带你去呀、啊？带你去干嘛呢？ 我就是不懂，我讲你要没有，可能还是要男生。保护一下， 假一下啦， 啊、可以搭讪，但是怕有遇到 over 的男生，可以做一下保镖这样吗？ 所以男性学会了吗？下次女生穿的比较短一点点的话，就不要去保护她了。 要问一下了，可能对方的目的不一样啊。 OK 了，回来再跟你分享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吧。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歌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艾薇的《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 歌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炫变，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 勾选变。男生呢，通常会在女生身边出现的话，第一会成为你的爱情，第二呢，真的是成为你的朋友而已啦。所以你身边会有很多男性朋友吗？如果有的话，你知道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开心故事呗。 我觉得男性朋友给我的开心事情是，有时就男生跟女生的想法不同嘛， 所以他们给到的想法和意见我觉得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就可以去参考一下男性朋友的那种idea， 然后让你激发更多，就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是，有时候呢，男生的 idea 跟女生的 idea 呢是不一样的。我有发现到，就是女生呢是比较感性一点的，而男生呢是比较理性去分析这件事情。 我发现身边有一些，我像我的朋友也是，就女生跟女生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沟通误会。 Uh-huh. 那女生可能就只懂女生的想法， 对对对， 你可能参见男生，参照男生的想法会有不一样的一些结果。 Uh-huh. 就好像以前中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些很好的女生朋友，跟她另外一个女生朋友吵架， okay. 让她来问男生的意见，其实男生就会比较Direct， 看，其实你这个道歉就好了。其实你也不要想这样多的，其实你们就其实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没有沟通不良， 是， 就他就直接被点开了。因为有时候女生会想太多了， 是我们想太多之外呢，然后我们又很感性，然后有时候呢又可能爱面子一点点的，所以就不肯放下那个面子去道歉。 对，而且我跟你讲，男生多好利用。以前我在中学的时候也是被我那个女生朋友利用，他就因为他们女生之间有纠纷嘛，然后我跟他们也很 OK， 然后他们想说伟俊去帮我跟他讲啦，然后想说喂安宁啊那个。那个巧丽讲 sorry 啦，就做他们之间的桥梁啊。等一下我们问那个放学过不要去那个哪里那个吃炒粿条， 结果就这样子和好 了，就和好了。所以就有这样的男生朋友，其实也是很棒的。 是 对对， 所以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如果你身边真的是有这样的男性朋友，哎，聊完了开心事情，回来跟你聊聊心酸的部分吧。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 牛班，等下要一起吃饭吗？ 工作堆积如山，不吃了。 走咯，吃午餐咯。 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吃。 喂，再忙再累，心情再不好，也要好好吃饭呀。好好吃饭其实是一种能力，真正成事者会懂得好好吃饭。吃饭人人都会，但把饭吃好就未必人人都行。Gushen 和我 YY 妮提醒你，即使陷入人生低谷或遭遇困境，我们也要用心吃好每一顿饭，为自己蓄满能量，继续前行。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千千龙，还有董姬姬的《热恋说明书》。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你现在跟这个男性呢是处于热恋期，还是处于只是朋友的状态呢？如果你跟你这个朋友呢是只是纯友谊啊，那你知道最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跟这个男性朋友，我觉得最心酸的事情就是呢，逛街的时候男生就会催这个女生，哎呦逛快点啦，怎么这样磨的哦，这样慢的咩？ 其实也不至于吧，我觉得现在男生应该也是都会有耐心的去等待了。一个有两种，第一种就是男朋友陪女朋友，你一定是要等的嘛，你不可能在那里骂女生。 是。 第二个就是那种好闺蜜陪女生，也是因为会陪她一起选那些化妆品啊，也不会怎么样啊。 没有嘞，我身边的男性朋友呢，都是会催我快一点的，哎，买快点呐、啊！怎么明明是我们一起去买东西的，结果他比较快一点点的。我知道为什么，因为男生哦，就是看那个比如说他要买宣布，就看 OK， 这是宣布买。但是女生呢，就会分析很多这个宣布有没有对我滋润一点啊，那个头发会不会顺滑啦，然后这个功效是什么啦，就分析很多。 所以我觉得男生朋友可以有很多种的，所以你需要的包括像是刚刚我讲的那种好闺蜜型的，会帮你分析产品的，可以跟你交流的。另外一种是那种很疯癫好玩的，像以前我中学跟朋友们，有时候女生朋友嘛，也是要去买那些化妆品， 是的， 或者是那种 洗头水、 洗头水之类的。然后男生没有事情做嘛，我们就会怎样嘞？我们就会玩那个电的吹风机，就那边玩那边电器啊、吹风机、电卷棒之类的，就想办法玩，就玩到很好玩这样子。或者是以前中学更加 cheap， 一下会去那种糖果店拿那个糖果来吃。因为以前中学啦，中学好玩嘛，现在长大就不会了。 哎，很有耐心哎，你这些男性朋友。 其实真的 OK 啦，除非你是真的找那种钢铁木纳直男，那种打球类的那种，就不会陪女生啊。陪女生去购物商场已经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跟你讲，钢铁木纳直男会陪女生去购物商场，只有一个原因，他要追女生。 啊，因为他喜欢打。 对啊。所以男生有很多种，你自己好好选择啊。 哦，这样子分析的话，哎，如果你身边有钢铁木纳的男生陪你去逛街， 你就要陪你买钢铁侠。 Hello， Iron Man 啊，没有，这证明他喜欢你。哎呀，这个是开心的事情啦。哎呀，回来再跟你聊聊有什么心酸的部分吧。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歌炫 Beyond on trend， 我是 YY 音，我这里有一个劲爆的瓜要和你分享。我朋友的亲戚是个小偷，去一个 family trip， 大家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以为是发生了灵异事件，结果是偷窃事件。原来他的亲戚把所有偷的东西放进他的旅行箱里面，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你也有瓜要分享吗？赶快到 Go 炫的 MY 报名参加 Go 炫吃瓜学会。 歌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reasure 的 Yellow。 Treasure 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30号在阿萨达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歌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 Who is your best friend 呢？会不会是这一位男闺蜜呢？你身边有比较多男性朋友吗？如果有的话，你知道最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心酸故事。 我觉得呢，交男性朋友呢，有小小的心酸事情呢，就是他们不会对你的友情是很纯粹的，因为呢，他们也是希望说，你会接受他，或者是你对他好一些的话，你会怕被他误会，所以呢，说话做什么呢，都必须要小心翼翼的，除非呢，你已经公开，你已经有另外一半，或者是你已经结婚了。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比较随性，这就是小小的心酸啦。 哦，所以 Jessie 呢就觉得世界上没有纯友谊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是有的啦，只是看你是怎样类型的人啊。像我中学缠的那班很好的女生朋友，以前我们有一根很好的，我们叫 Steady Bro。 Steady Bro。 可是 Steady Bro 里面也有一批女生， okay。 可是这一批女生她不是那种很格的女生， 比较 man 大咧咧的， 也不至于 man， 可是是大咧咧，而且很爱玩。 Uh-huh。 就是我们一定是要班上最潮呢，成为老师眼中钉的那一批。 啊、uh-huh。 反正比较喜欢跟这一类的异性，就女性朋友来交朋友，这一类的女性朋友也比较喜欢找我们这种很癫的男生朋友来玩，就不会对你有非分之想，不会想要跟你在一起，我们就是一起疯，一起癫，一起创造回忆，有这种人的。 其实是啊，我就是这种人的、 啊、 我不会看一个见一个爱一个啦，就他是男生我喜欢他。 对， 我们爱一个人也是要看感觉的，不是要爱就爱的。 我跟你说，我们夸张的，因为我们那种 steady bro 就很 steady 的女生啊、 uh-huh。 他们有时候会来欺负我们男生、 uh-huh。 怎样欺负呢、 uh-huh。 就我们男生女生要保持距离、 uh-huh。 那女生朋友还会故意就是慢慢用他的身体撞我们啊、 uh-huh。 然后我们就尖叫要走开，就我们真的是熟到对你完全没有兴趣，所以可以很安心的做好朋友这样子。 是、啊、 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才是最好的友谊啊。 这个是最长久的友谊， 对、啊、最长，不会吵架，不会有 drama， 不会有讲谁跟谁在一起，不会吃醋，没有这种东西的。 是的，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呢比较 brother 一点的朋友啊，不妨呢一起看看这个恐怖的电影啊，就是呢 Devil Kill You 啊，讲述呢一名年轻女子呢应征成为一栋豪华高楼的这个女佣啊。只不过这栋大楼呢是迷信组织精心设计的死亡巢穴啦，表面呢看是风光，但他很快呢就察觉到他已成为猎物了。到底最后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是由实力派演员啊 Zadie Betts 还有 Tom Felton 等人主演的啦。现在上到 GoCha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Devil Kill You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详情条规浏览 GoChan.my。 这部电影呢将会在3月26号就会上映了，守着 GoChan Beyond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